喺度空着急喺度睇，哎呀呢四个。咁啊，有个官都好啲，系嘛，公正严明，我哋对佢过去嘅即系往绩，佢对个社会嘅贡献，咁啊，不如投俾呢个，冇得投。 系啊， 咁我哋系咪应该要争取一人一票选特首咧？胡官，啱唔啱啊？ 按实际情况循序渐进，认真嚟做。要知道我同郁敏有冇擦出火花，请收睇《郁敏会客室》。 郁敏会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好，大家好， 又系我哋， 又系我哋本土旅游团嘅时间啦，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啲嘢冇喐过嘅咧？冇错啦，因为我哋吓， 我嚟啊， 你得我啊，好，大家好啊，我系阿伯啊， 咦系喎，系我阿明， 佢系出现过嘅嘉宾啊。咁佢等陣又介唔介紹自己，你等陣再問佢啦。咁你有心機睇翻前兩集，又會見到佢噶啦。OK， 咁我哋今集咧就係講翻佢嘅職業啦。咁佢咧係一個香港比較冷門啲嘅職業行業嘅一個當中嘅奮鬥者啦。當然都係弱勢啦，係啦。咁你係職業 搞咩嘅咧？ 我職業係一個插畫漫畫家。 插畫漫畫家，插花我聽過，插畫即係邊啲咧？ 有啊，我哋之前有另外一個嘉賓都係做類似嘅即是畫插畫的，但是呢大家的類別呢都有些不同，你是畫哪類型的多？ 他是漫畫界。 我是畫水彩的，是的，水彩即是偏向藝術少少那邊， 即是有些 就味濃一 些的，我是要溝水那些。 OK， 哇，那些是很，我成日嗰陣時睇周星馳電影啊，張曼玉啊，辣仔啊。咁嗰啲咧，係咪嗰啲啊？搭雜水咗啊，俾嗰啲係咪？ 出咗命 都要用水嘅，係啊！ 出咗命你搭落去都值錢，出命你點搭都唔值錢。 咁沙岩料啊！ 香港多唔多人話水彩咧？ 水彩唔算好多，而家好多人都係用電腦畫咯。 我知 電腦畫都水彩㗎。 唔係，我知點解。我邊度揾到咁大張彩鋪出嚟喺度？ 邊度畫做到係咪先？ 就得啦。咁但係由幾多歲？你點樣開始無啦啦有呢個興趣走去畫畫咧？ 我係細細個幾歲開始就即係見到電視上面啲卡通片啦，咁啊 好中意啦。你電視係邊個層？邊個 年代？ 邊個年代？ 邊年代？小丸子係啦，英雄小丸子嗰啲。 年代。即係做緊咩？做緊咩？即係四三零穿梭。 小變全真機都過咗啦，應該係頭先佢話放學 ICU 嘅啦，已經。 你放 ICU 嘅？ 係咪忍者亂太郎嗰啲人？ 係啦係啦。 冇錯啦。 即係都係日本漫畫先嘅。 係啦。 日本漫畫就睇，通常我哋都係睇嘅啫。你係畫嘅，點解要睇下無啦啦走去畫咧？然後專心睇個故仔噶嘛。 因為即係譬如我喺卡通片上面，我見到呢個角色咁樣，我會好想喺畫裏邊畫佢譬如一啲佢卡通片睇唔到嘅樣啊，或者是加咗一啲自己創作嘅嘢入去咯。 係。 我想問一下，以前嘅科技冇咁先進啦，而家我個仔咁樣，佢都中意畫嘢，咁佢見到譬如佢見到呢個卡通個角色。佢叫做核突比喎，唔係核突比，咁佢就話睇完之後話我要揾核突比啊，爸爸你幫我上去揾，咁我打核突比係冇㗎，咁樣跟住第一揾，哎真係有喎，咁樣揾到個嘢，咁可以跟住個電話嗰個 Google 大神 search 咗幅圖嚟畫，咁你哋以前係仲難啲添啊，我僆仔嗰陣時咧係跟住張閃卡，都十歲八歲啦，先學人跟住張閃卡啊都畫到原來。但係我係冇呢方面，完全冇呢方面嘅天分。 臨摹即係點講？你 但係你係可以喺個電視嗰臨摹出嚟，點解可以做到呢樣嘢咧？ 憑記憶， 好多時即係因為細個翻到屋企做完功課冇嘢做，就係睇電視啦。咁所以就係睇卡通片睇得太多啦。咁你都自自然記得嗰個樣係點咧？ 咁犀利啊！咁呢個係可以鍛鍊埋觀察能力，好犀利喎！ 即係你咪嗰啲音樂家咁樣聽完隻歌，佢自己識彈得出嚟。 冇呢回事，要玩到我聽啲師傅講，你彈吉他成嗰啲，你要玩到係。即係基本上連譜都唔使睇，我聽咗首歌我就即刻勾得翻曬咩 chord 翻曬嚟嗰啲咩？ 咁但係臨摹咗幾耐咧？即係畫小丸子同埋 幾時先發覺自己有呢方面嘅天分咧？ 你都好快做好功課喎。 好細個開始成日畫畫，跟住之後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就會話：，你畫得幾好喎！係啦，咁就開始知道啊，自己畫畫都OK 嘅。 咁有冇 compare 會當其時同年齡嘅同學係咪真係特別出色啲咧？出類拔萃啲咧？ 我又冇刻意去 compare 嘅，但 扮謙啊！ 冇刻意 compare， 因為我嗰陣時太細啦，我根本界定唔到點為之係好喎。 哦，係啦， 根本唔知自己係邊度。 咁會唔會 normally 你美術嘅成績係好啲嘅啫？ 但係美術嘅成績係比其他科目好好多嘅， 係、okay, 即係都 feel 自己嗰個興趣喺呢、方面。 咁就邁向窮困嘅開始。 係咁點樣去踏上呢個成魔之路嘅咧？ 係啦，跟住畫咗幾多年咧，咁樣淋淋下，跟住就會有你就會去到求學時期，就會去再學揾嘢學，或者去啲專門學校啦。我都一樣讀設計學校啦。咁你又走去讀咩咧？ 我係中五畢咗業之後走咗去讀呢、這個Ivy 嘅。三年嗰啲漫畫動畫課程嘅， 而家有漫畫動畫課程， 係啦，但係而家佢已經冇咗漫畫呢一課，已經冇咗啦。 係最慘。咁咪讀咧，通常啲咩人去讀咧？我都去讀過啲咁樣 嘅。通常就咩人都有嘅，但係大部分有好多都係自己中意睇卡通片啊，中意睇動畫啊，跟住。自己中意畫畫，咁就去咗讀啦。 通常都出事喎，好多人，好多人都出事喎。 係啊，又或者係我唔想讀完書咁快出嚟做嘢，咁就係啦。見啊，自己中意畫畫喎，不如咁讀啦。 啊，我啲嚟讀下啦，佢咁啊。 藝術家只係一個好好嘅名稱，但係好窮困。 唔係，你頭先唔係咁講，唔係你話你細個同你阿媽講話你想做漫畫家啊嘛？ 係啊。 幾多歲嘅事嚟㗎？ 大概。四五六歲咯， 哇， 四五六歲 你同你阿媽講話想做漫畫啦， 係啊， 跟住你老母點答你啊？ 我阿媽話：，你去瞓條仔啦。 即係咪話俾你聽？如果你去畫漫畫嘅話，我就唔認你呢個女咁樣。定係咩？ 冇你關係。 但我聽唔明佢講咩啊？覺得。 梗係啦。 你而家明，你而家開始明啦。轉頭再講先。係。咁跟住入到去啦。入到去通常是男仔多定女仔多咧？而家因為我前你經歷一輪啦，咁樣你而家男仔多定女仔多？ 而家其實早幾年開始男仔會係多啲，但係而家開始就男女都平均嘅。 男仔男仔畫漫畫 係咪冚棒都好窄嘅嗰啲？ 一部分啦，一部分啦。 我嚟問啦， 我了解一下啲實質啲， 有啲幾窄嘅咧，去到有幾窄嘅咧？ 頭好亂啊 ，normally 好立啊，有啲烏蠅啊，嬲啊啲。 我都係正常人嚟嘅，即係係啊，即係。系咯， 唔系都正常嘅， 都正常嘅，系、okay, 啦、okay. ， 即系唔系窄到有即系唔讲嘢嗰啲死滑烂滑嗰啲就冇。 我嗰阵时读书冇咯。 你读书遇到啲咩？有啲咩特别嘅人会去读呢啲课程？ 特别嘅人就系可能系我一班有二三十个人啦，咁大部分其实都系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十几岁啊，咁但系可能会有几个系已经系过咗三十岁啊，甚至系四五十岁嘅人都会翻嚟读咯。 四五十歲畫漫畫， 係啦， 學畫漫畫， 係啦，佢哋係真係個心態學咯，翻嚟學。 呢啲咪夢想 咯，追夢，即係喺應該追夢嘅時候錯過咗，所以就當去到四五十歲財政自由嘅時候就翻轉頭。 或者佢後生嗰陣根本冇呢啲嘢讀，係啦。 唔係你見到而家所有嗰啲玩具都係嗰啲四有錢嘅人玩嘅嘛，即係 冇錯， 係啊啲 大個仔先玩翻啲玩具， 嗰啲 LEGO 啊嗰啲咁嘅玩具，因為點講以前買唔到嘛，大個有錢啦，買翻轉頭，跟住炒到 我創先， 係啊，而家炒到啲僆仔冇錢買玩具啦。咁 又讀但係頭先話讀咗好耐啦， 讀咗前前後後都四五年。 差不多啦，即係正常一個呢啲咁嘅文憑或者高級文憑課程，大概都係要讀呢啲時間。咁啊畫讀完之後啦，哎賴嘢啦，咁就開始要瞓天橋底啦。咁點算？點算咧？即係你點樣？死你！因為你有興趣啦，即係讀都係興趣嚟噶嘛。去到讀完啦，你又唔好似有 floor 帶嗰啲啊嘛，我繼續好似係磚爐嗰啲咁樣啦。咁咪即繼續做啦，咁但係跟住開始真係出嚟要揾嘢做啦。咁通常都係直接走向去做設計啦。 係， 通常都係啦。咁跟住 畫插畫嗰啲嗰度轉化。 咁你而家去到揾工啦，咁點算咧？ 通常都係一定要揾咗一份可以喂飽自己先，係啦，喂飽自己先嘅，跟住先再攞嗰啲空餘時間去發展你自己想做嘅嘢。 然後就去再增加自己的 profile 嗰啲。 係啊係啊。 咁你第一份都是去做設計師。 係啦，平面設計師。 做咗幾耐啊？ 做咗其實唔係好耐，因為我啱啱畢業冇咯，所以都是一年左右。 哦，咁但係就一年入面就已經出咗有畫冊啦，係咪畫冊？ 係我自己出嘅。 係啦，咁跟住仲有咩？ 又做過啲咩作品咧？你嘅呢一年嘅， 唔係佢贏咗個唔知咩獎。 一年其實參加咗好多比賽嘅， 係咯，參加咗 好多比賽嘅，主要係。 因為我見佢，我因為我識佢嘅時候，我見到哦攞咗個獎喎，好犀利喎， 係啦。啊，係啦， 嗯， 呢個都係一個成名嘅辦法嚟嘅。即 係不停咁 參加比賽，最主要贏咗就固然好啦。 嗯， 贏唔到咧都識咗個裁判同埋 識咗個業內啲人。 係啊，識咗裁判同識咗業內啲人啦，同埋將自己鋪上面啊嘛，呢件事係好重要嘅。所以咧從事呢啲揾唔到食嘅行業咧，這個不停咁參加一啲乜嘢保持出現同你喺 TVB 一樣啦，得閒要開下個冇寫做都翻去開下個 locker 係一樣嘅。 哦，係啊，喺魔術界都係嘅，即係如果你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因為以前就係師傅識徒弟咁樣，就真係擺師嗰啲咁樣。咁以後後屘我識，譬如我印象中我有個小學同學咁，佢而家係玩到佢點樣同啲魔界嘅人蒲埋一齊咧，蒲到佢都會定期去 tour 咁去表演嘅，即係你咪識。兩岸三地的魔術師咁樣，咁咪 OK 咯。 咁你贏咗個咩比賽呢？ 我就前年就參加咗一個香港電玩動漫節嘅漫畫比賽啦，咁就攞咗冠軍嘅，係啦。 係玩乜嘢㗎？ 嗰陣時我係畫雨傘革命嘅，係啦，我畫雨傘革命嘅。 所以點解我 食正到水呢啲？食正到水，跟住又有一定技巧，跟住有個有故仔嘅嗰個係。 係漫畫故事嚟嘅。 哦，睇得翻㗎嘛？ 係啊， 你自己創作嘅。 是我自己創作 的，這個是最重要 的。但是其實那個故事大部分我都是拿回身邊朋友當時發生的事或者自己所見的事去組成的一個故事。 那就贏了，那贏了為了你，不是，贏了個比賽之後為你帶來了什麼好處呢？ 就是拿了冠軍， 除了冠軍，那冠軍不吃得的嘛，那跟著就什麼生意滾滾來了，跟著是不是？ 其實又冇真係帶來太多好處嘅，我自己覺得係啦。 咁點啊？咁但係贏咗比賽，咁但係冇繼續都揾唔到食嘅喎，真係瞓天搖底嘅咯喎，咁樣。 嗰陣時就都係繼續一路做嘢咯，係啦，一路做嘢。 都係 一路做嘢，一定要一路做嘢。 佢頭先一嘢就答咗我哋啦。頭先係啱啱我哋埋位前，我係問佢啊，你點解會咁有勇氣，突然之間埋位就即係由一個興趣讀咗幾年咁樣之後。即係都叫有一手技藝，然之後你突然間會咁夠姜走出去攞呢樣嘢嚟揾食嘅咧，係啦咁。佢頭先已經講咗啦，咪就係揾份飽肚嘅工作。然之後，點解我哋訪問出啲藝術行業都係咁樣嘅咧？ 這裏是香港。 係啊，呢個真係撲街。 因為這裏是香港。 即係香港都係咁樣，我要自己打份工，然之後我工餘嘅時間先發展我嘅興趣。 唔係 ，sorry， 你自己打份工，你份工。在你 O 即係完咗 OT 之後，仲未死，然之後 仲有 力啦，跟住 有心， 係啦，跟住仲有殘錢，你先可以發展個人興趣。 嗯， 係啦。 咁然之後慢慢去個比例就咩啦？由開頭十零開始就變咗係九一八二咁褪到拉尾。哦，我終於可以靠呢度揾食啦，我就成為一個漫畫家啦。 咁你而家可以靠呢、這個藝術喺香港呢笪地方揾食未咧？ 我覺得未完全得，唔完全得。 好，即係都係 freelancer 啦，咁咪好咯，都係好事嚟嘅。 咁你有即係一路有出咗畫集啦，有自己嘅水彩作品啦，跟住有冇接到啲 job 翻嚟做啦？即係商業嘅，即係揾到錢嗰啲 job 啦。 都有嘅，好似早排就同咗一個日本化妝品牌子叫做 MJ 嘅牌子一起合作，做咗啲插畫出嚟。 我哋絕對可以 打 廣告，冇問題呢度。 係啦，咁點解佢會揾到你 嘅咧？佢揾到我係因為喺我 Instagram 嗰度見到我啲畫，跟住就覺得同佢今次想搞個活動好似幾適合喎，咁所以就揾咗我問下你會唔會可以即係一齊我哋畫個插畫，幫我哋嗰個嚟緊呢個新嘅活動宣傳一下咁樣。 咁個插畫係畫啲咩內容？化妝品即係畫啲乜嘢？畫嗰個女孩子啊？ 係啦，佢就出咗一個叫十二星座嘅系列啦，咁就每個星座畫翻嗰個女仔嘅特質，同埋佢會揾翻隻自己嘅化妝品，覺得係啱呢個星座嘅女仔咁樣去做嘅。 佢用呢、這個即係咁樣一個 series 咁去寫。係 啦 ，OK。 畫咗幾耐？要畫幾耐咧？ 其實好急啊，因為去揾我嗰陣時都已經差唔多要交啦，所以由傾去到畫其實係半個月嘅啫，我兩個禮拜啦。 能力就係嗰逼出嚟㗎啦。 即係呢樣嘢，香港人係特別強嘅，真係喎！即係大喊張紙， 撲街啦撲街啦撲街啦！ 呢嘅嘢香港人，香港人俾兩年你啊！你最後嗰兩個禮拜一場 唔係冇錯， 嘅零九先嚟啊啦！最後嗰二十秒，嗱係啊，九九先嚟。咁啊畫咗冇退稿冇成，好順利，因為通常你都知啦，我哋改嗰、那個點講啊？一件作品出嚟啦，會被人狂改啊嘛 ，A 字二 set 都唔夠用啊嘛， 呢啲香港真 係 好， 即係 A B C D E 喺 A 字二 set 都唔夠用，冇改。 有改嘅，但佢會好好咁樣喺你畫咗草圖俾佢睇嗰陣，佢已經講咗有啲咩要求咁樣， 係咁佢係好客啦， 呢個係好客。係 咁到你 confirm 曬你草圖 OK 啦，咁就可以開始整完食品啦。 因為係啦，香港嗰啲點講咧？ 撲街客， 唔係撲街客，即係唔可以叫撲街客，係絕大部分人都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噶，係啊。 跟住你俾咗啲嘢佢，佢咪又話呢樣嘢好似唔係咁好。 你一路俾嘢佢，佢先開始諗佢自己想要乜嘅咋。係 啊係啊。 係啊，呢件事好大鑊噶，呢件事係教育制度嘅錯嚟，係大家冇想像能力嘅。即係你同佢講啊，我想要一個綠色，佢唔知咩嘅綠色嚟嘅，好恐怖啊！ 你話嚟睇先。 係啊，你俾你拎出嚟睇下先啦。佢連最即係好多客係連最基本想要啲乜嘢，佢都話唔到俾你知噶，好離譜，離譜得好緊，離譜得好緊要。我哋嘅工作就係轉力盡力去揣摩主子嘅心意啊。再去揣摩，揣摩佢其實想要啲乜嘢咧？ 小聰子啊， 係咁跟住啊，一個鐘呢個都叫做好成功啦，又 好客啊， 係啦。雖然係有點講，有啲講有冇收附加費嘅咧？ 冇，因為一開始講明曬，佢哋已經講到明啊，我哋呢個 job 好講嘅，係啦。咁都有問我 O 唔 OK， 咁我都係考慮過衡量過， 真做 係啦，先做嘅。 咁OK， 咁有冇啲好差嘅客咧？ 好差嘅客啊！試過遇過一個嘅，咁就佢叫你畫一幅圖啦，譬如咁跟住之後我就畫啦，咁佢就改啦，頭嗰幾次都係你畫完嗰陣時之後改啦，咁跟住後屘改咗十幾次啦，咁跟住去到改到最後一次啦，佢話OK 咗啦，咁跟住 OK 咗啦，我以為 OK 咗啦，咁跟住點知隔咗一個星期佢就同我講話我哋傾過啦，我哋都係覺得你嗰幅圖唔 OK， 所以要俾我哋啲同事去幫你執手尾，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哋淨係可以出到原先傾嘅一半價錢俾你。系啦，咁嗰陣時 估到佢諗嘢啦。咁你有冇問候佢娘親啊？ 我冇，我沉住氣先，抑壓住自己先，係啦。咁跟住，但係我都同佢講話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就我收翻張畫啦，係啦。咁呢次嘅 job 就算啦，係啦。 嗱，呢啲有骨氣 嘅，係啊， 有骨氣。 唔好為半斗米折腰啊！ 係啊，黐線， 一斗都唔俾半斗， 得個兩嚿細， 你老粉啊！即係唔係？即係做人唔好咁撚 PK， 即係我有陣時唔係你壓價，咩有陣時唔係你壓價唔緊要，你做緊啲行徑係俾，屌我 feel 到你係咁噶啦！唉，屌你咁都俾我估到啫！即係呢行好黑，黑我黑我陣 呢啲係亞即係唔係亞洲香港區嘅老闆咧，係好乸中意咁，即係做完之後出嚟撳你價。又話你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跟住就平啲平啲，又呢又老啊！簽咗約喎，大佬。 咁我第一份工都係做嗰啲咁嘅撲街上司。我由於一個第一個上司實在太好啦，之後啲上司就 PK， 叫你打一份嘢出嚟，跟住就take 幾個 take 咁啊，改佢打過成份，就成份打過係啦咁。 好好，即係點講？呢啲工作係叫做辛苦錢嚟噶嘛，係真係要用時間同時間煲出嚟噶嘛，即係。你咪自己做咯，你得你自己做啦，用電腦畫到噶啦，自己畫啦，屌！即係我有試過一樣啦，OK 咗咯個妝，咁寫住咪即係最後個 final 咩咪 finish 或者 final， 跟住即係 final A B C D 再排佢咯，即係 A B C D 排到二set啦，跟住 OK 登咗就最後嗰度開始排落去，咁樣好離譜，大佬！懟曬出去話印嘅都可以叫停殺翻 住份，咁我收你，我收你一皮嘢好味啊！舉個例， 冇一皮啊！ 咁講啦，跟住你叫我講廿次，喂大佬，屌你每次幾嚿水你自己計下數，即係件事係即 佢哋 做死人啦， 難搞，因為其實畫嘢或者做設計係有個時間噶嘛，即係你冇可能係咯夠時間，你畫張畫要幾耐？ 畫張畫最快都要幾個鐘啦， 係啦。 咁你收幾錢一張？咁你咪計咯，你畫張畫嘅能力同你去做件保安嘅能力，做個保安嘅人工係高過一個藝術家啊！ 咁一定啊，呢、這個就係、是，所以呢個又係麵包同夢想嘅分別啦，都係呢樣嘢啦。 同埋香港個人係香港人係好冇審美嘅能力，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完全唔知道自己要乜。完全不知道自己想乜，想做乜嘢，跟住人哋话咩佢就咩，跟住尤其是香港啲老板，系唔好，对唔好意思啊，老板。咁但系就训练咗啦，你都唔使训天桥底啊。咁跟住你有冇听过其他啲更加衰？即系你个叫咩？你个圈子啦。其实香港漫画或插画圈子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嘛。 系啊系啊。 即係你會通常出現在一年幾次嗰啲同人聚會啦，即係有漫畫或者係之前嗰個葡萄荔枝嘅嗰啲咁嘅市集啦，另一樣擺市集啊， 佢係芝士啊，唔係荔枝仆街。 係啦，其實呢個圈子入面淨係得幾笪地方係可以見到你出現嘅啫嘛。咁、 嗯、 你又係去邊度市集咧？會？ 多數都是譬如去一些、比較大型、JCCAC 那些市集，因為他成日都有的， 成日都有， 就比較係啦，容易參加到、 馬會那個， 係、嘛？好似係， 係即係馬會石硤尾那度， 係石硤尾那度， 啊係嗰度係，即係個工廠區那度， 哦，前面白田下村， 係啦，冇錯，那度有座咁嘅嘢， 好啦，咁我問到個問題先，咁你譬如作為一個藝術性比較高啲嘅工作者啦，你頭先話藝術比較濃厚啲噶嘛，濃水彩噶嘛，咁你係作為喺呢行入邊發展啦，咁你將來嗰個展望啊，你會係想條路做唔係冇咁噶啦，即係冇咁灰。我意思係話，即係你會想行嘅咩？譬如，如果我嘅理解會唔會係譬如自己開間畫室啦，定係開班授徒啊，定係我想畫邊啲層面嘅嘢，或者我喺創作上會有啲咩？你應該會有自己嘅 plan 噶嘛？ 通常而家好多人都係可以揾到一間，譬如如果想出書嘅，啊揾到一個出版社咁樣就長期 keep 住合作，跟住畫自己想畫嘅嘢，係啦。或者畫漫畫嘅，你揾到一間漫畫出版社，又或者係上網翻大陸或者台灣連載咁樣咯。 嗱，根據我點解我特登套你講你呢 part 咧？因為根據我嘅理解咧，香港嘅漫畫行業好撚撲街噶嘛。即係你畫拳風都畫撚咗十九幾年，跟住你明白個咩？就係畫嗰個框框同埋啲拳風畫好曬啦。哦，阿師傅就埋嚟加粒筆得我嘅呢幅畫咁，即係咁樣噶嘛。 日本都 係㗎。咁即係於是電視行出嚟就係咁，但係香港唔係，即係你哋應該唔會係想係咁樣行噶嘛。 嗯、 你嘅漫畫創作，你既然你自己作得劇本，即係個故事有大綱，然之後你再畫。咁你會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咁你應該係會有，咁你未來嘅創作方向啊，或者你會係想做啲咩咧？其實， 我會係想，譬如今年我想出一本書啦，咁真係係畫一啲自己想畫嘅嘢，跟完之後去分享俾大家睇啦。咁同埋嚟緊之後會想繼續去外國讀書啦，繼續進修嘅，係啦。 進修啲咩？ 因為我以前讀。我啱啱畢業嗰陣就讀一個插畫嘅 top degree 啦，咁其實佢係銜接英國嘅課程嚟嘅，咁我想再、即係譬如出年去讀埋嗰一年嘅插畫課程咯。 咁係嘅，即係因為如果你唔好介意啊，因為如果你要將譬如我要畫一啲我自己嘅嘢，或者我自己想畫嘅一啲內容去同大家分享咧。浸過鹹水，人生閲歷再豐富啲咧。 冇諗咁複雜， 係好啲嘅。 冇諗 嗰啲嘢話俾人睇嘛，係嘛？ 冇諗咁複雜。過英國畫一年都係開心的。 我以為你想講話外國嘅閲歷完啲添， 你唔關事嘅，翻到嚟都係咁上下嘅啫。 唔係過去學英文都好啊，咁啫。 但係最少 冇成日蒲頭銀街同埋蒲埋班中國 friend 啊。 但係最少都過咗英國一陣開心一年啦，係咪先？ 我唔係喎，下年脱歐喎，今年啦，下年先算啦。 我哋唔理嗰啲新入嚟啦，當我新入嚟啦，咁我。可以跟住邊條行，邊條路行個成功機會會高啲咧？ 即係如果嗰個 即係我可以，我唔使 即係舉個例， 唔使翻天橋底啦。 係啦，我哋好中意畫畫嘅。 係啊，突然間好中意畫 畫。我想入呢行嘅，咁我可以依循啲咩方法嚟入到呢個行咧？ 其實而家呢幾年開始最快捷嘅方法就係你擺曬啲嘢上 Facebook。 啦，你擺曬啲嘢上， 即係人哋啲女就影相，你哋就將自己作品影曬上去。 係啦， 跟住啲人就會自己跟嗰啲利益嘅前作嚟揾你嘅。 係啦，你要自己宣傳咯，即係喺社交媒體度宣傳咯。 好似我哋咁樣要自己搞自己食。 唔係，好在好叫唔叫好在咧？叫做有 渠道好咗， 叫做有個平台，有個 有呢條渠道係好事。 渠道啦，但係 都係要自己搞， 好難揾到你喎。其實好難揾到， 所以你咪勁咯，人哋咁樣揾到你。你頭先話海洋公園揾你畫咩啊？ 海洋公園嗰個就係、是、唔係我淨係我一個畫嘅，佢就係、是做一個手機嘅遊戲咯，係啦，畫嗰啲手機 app 嗰啲 character， 啲公仔 嗰 啲， 係、啦， 插畫啦，即係一個公仔，使唔使喐噶？ 喐嗰部分就唔使我搞咯，但佢最後會係識喐噶咯。 會令到佢識喐， 係啊， okay， 即係交俾呢個 CG 公司。 咁其實都唔錯，那個 brand 都叫做個 portfolio 幾靚。 係啊，你可以攞俾人，我同呢個合作喎，耶咁啊！ 呢啲唔係呢啲係 OK 嘅，即係你接到一啲好嘅 portfolio， 即係好公司嘅 portfolio 咧，係會令到你嗰、那個揾個商業上高咧係會好啲，因為啲人 哇佢都同呢間大公司合作過喎，你知香港啲人係咁膚淺。 唔係香，其實點講咧？嗰個情況就係、是、你喺嗰啲公司嗰度咁嘅，即係譬如有下底有個人想揾件插畫，跟住佢會揾一大堆人啦，好多人揀噶嘛，佢好牛啲嘅，佢即係會揾啲同某對商業機構合作咗公司，佢覺得穩陣嘅先嘛。因為唔覺意，我揾咗件嘢介紹俾我老細，你知你哋嗰啲有啦，唔係我哋嗰啲有啦，走跳咗去拍拍攞入，跟住佢就會攬。 邊個揾佢噶？我諗住試下新人。咁你撲街啦，你咩啊？ 我都係新人。咁跟住就會撲街啦。咁所以咧，揾到一啲叫做有 brand 嗌得出名嘅公司合作過咧，其實係 保證嚟 嘅。因為容易啲再接落去嘅呢、這個記住 啊，係啦，喂，咁其實咧喺你哋呢個行頭咁樣，會唔會有啲話即係通常我哋都係覺得做藝術一定係哇，我又才藝好高啊，跟住實係話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噶啦，係咪先？但係即係啲 全部人都懷才不遇， 係個個都係話自己懷才不遇，即係唔係我老細成日講句。你哋唔好咁自視過高啦，成日諗住自己，雖然我未做啫嘛，我一做啊，我自己都嚇親啊咁啊。其實你哋班撚又未做啊，你明唔明啊？啊，係唔好意思，即係通常係咁噶嘛。咁會唔會多唔多呢啲嘅喺你哋行業入邊？即係會唔會話個個都係懷才不遇嘅，定係點樣咧？ 應該咁講，係啦，唔好話有一啲可能冇畫得咁好，但係有好多人支持。就連我覺得一啲畫得好好嘅都冇人睇到咯。見咗好多一啲，啊、哦，明明畫得好好喎，佢呢個作品，如果係佢喺外國，佢一早紅咗啦，係啦，但係喺香港， 唔係冇人睇到有兩樣嘢原因，第一個就係頭先你講啦，因為你依家有咁嘅社交渠道平台，但係你識唔識得宣傳，少人睇到咁一樣嘢啦。而你所講嘅佢有啲嘢好好，如果喺第二度就紅咗九年噶啦，但係喺香港都缺乏即係伯樂去識呢只千里馬。咁會唔會關事就係又係教育制度問題呢？就係香港人呢個鑑賞能力比較低少少。 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你話你喺其他地區見到件好作品或者一件好嘅設計，其實係點解會發生呢？就係、是、由個政府教育嗰度開始培養噶嘛，先人哋細細個就教你。點樣去欣賞嗰件嘢啊？佢有好多藝術品，教你點樣去睇嗰件藝術品啊！ 咁就仆街啦！我哋而家教啲僆仔又，你要考 TSA 啦！屌你，快啲去升温書啦！ 係啊，跟住即係呢個咪就係個 taste 嘅問題。 跟住大個嘅時候就係整翻呢啲規則出嚟，再整先嗰陣年代嘅小學生 咁。唔係就係嗰個對美審美嘅問題咯，就係、是、 審美眼光好有問題，真 係。你審美眼光係摘落嚟噶嘛？即係譬如你去到譬如我老闆啦、我都要有嗰個審美嘅能力先至去揀你噶嘛。但係香港邊度有啊？佢個升上嚟教一路升上去都冇嘅。咁你都揀你嗰啲人都冇審美眼光，跟住你畫嗰啲畫乜 Q 佢都睇唔到噶啦。 即係佢淨係需要一個我識畫畫嘅人就得啦，唔理你係畫啲咩，我只要而家要揾一個我識得畫畫嘅人就得啦。 咁你哋都好慘喎！你 咁唔係跟簡單啲，你再去即係問個小朋友或者問一個大人啦，即係四五十歲咁樣問佢：喂，你試下幫我形容一下，求其叫佢形容一樣嘢啊，叫香港人形容一樣嘢啊，形容唔到 啊！我舊同事咯，咪就係話唔識路啊嘛，好似我老婆又有啲咁人唔識路，咁你喺邊度啊？我喺天橋嚇、天橋咁冇啦，天橋咁即係其實有啲咩啊？有咩建築物啊？ 有馬路，咁有邊條天橋唔喺馬路隔離㗎？咁仲有啲咩啊？有車，條路隔離而家有車啊！即係有陣時呢個形容能力嚟講咧，真係我係覺得， 嗯， 係啦， 唔好睇咁多嗰個大台，我真係真係 被教育成為 真係壞咗，因為香港本身嗰個人其實係好懶諗嘢噶，係懶得好離譜，叫佢諗少少嘢咧，諗唔到，唔知點解。跟住叫佢幻想，冇幻想嘅能力，冇想像嘅能力，冇形容嘅能力，審美能力好低。人哋做乜佢咪呢輪興乜佢咪做乜咯。 係啊 係 啊。 咁就大劑啦。咁結果就係連啲老闆都係咁，所以揾你嗰啲公司全部都係一係日本啦，日本本身嗰啲可能有日資日本老闆佢哋。有嗰、那個美術底底同埋漫畫底啊嘛，佢哋日本，跟住海洋公園啦，海洋公園本身都係有呢、這個咁嘅玩啲藝術 image 嘢嘅嘢，咁啲公司咪有機會揾到佢咯。但係絕大部分嘅公司，你同佢 propose 話我用插畫得唔得？你幫我揾個明星啦，咁樣佢話 哼聲都好， 係啊， 直接啲人見到認得佢啊嘛，係啊，我而家見到佢嘅，係嘛？咁即係佢平平地 OK 啦，嗰啲咁樣。 係啊，都好過揾你。 咁呢個係香港廣告公司嗰啲人本身冇呢個創意。 咁你個老闆，我點樣去 sell 佢都 sell 唔到。 咁啊係，你叫佢揾個插畫師話幅插畫嚟 sell 掉佢老細，唔好撚玩啦！你揾下邊個係咯？ 係啊係啊。 我而家嗰個咧係啦，揾佢嚟睇。 佢都唔揦色，佢都唔揦色。 係喎，老細睇我回家喎。 係啊，咁結果就係令絕大部分香港嘅廣告你都好少見手繪嘢，有天分同埋 哦咁都係天分都好緊要， 天分同埋練習嘅咁樣就咁，但係 即係事倍功半同埋事半功倍嘅分別啦， 兩樣啦。咁你係邊樣咧？你覺得你天分高啲定 佢好明顯有車輪啦，係嘛？ 你覺得你天分高啲定係天才多啲咧？ 我覺得如果而家喺香港啦，無論你幾天才或者有幾天分，你都係要 揾食 嘅，你都係要經歷一啲刻苦耐勞嘅階段。 你經歷到啲咩刻苦耐勞嘅階段咧？你都未去到，你都未去到瞓天嘅底。 即係譬如畫漫畫啦，即係你睇就咁睇，我一本書十幾廿頁，咁你睇你好快，你幾分鐘可能可以睇完，但係其實你背可能用咗幾個月。去製作嘅係 畫到，你見到你睇翻啲新聞嗰啲日本嗰啲畫到卒死咯，畫到卒地， 卒死 嘅，畫到卒死，因為係咯，你嗰個時間同埋嗰個 quality 係對一個有能力嘅人咧係成正比噶嘛。 咁應該唔係好似日本嗰啲咁，你不停咁嗰啲連載式漫畫嗰啲啊， 佢哋係畫到死㗎！ 嗰啲咪係咁講咁講，每次出廿頁咁樣，哇！屌咪死畫啦，畫死啦！咁人哋有酷人幫佢跟住畫嘅，佢都係畫草稿嘅啫，係嘛？ 成堆人都係畫，但係嗰堆人都係死嘅， 所以好辛苦。 已經所以咪話仲要係個人 睇你係過癮啊！ 人工一陣過癮，人工好低咁，你呢啲你寫曬嗰啲。嗰啲日本嗰啲已經開始知道呢個問題， 所以我都係嗰句，我係等套漫畫出曬啦，我一次過睇翻，我係唔會追，等得嚟通常都會唔記得啲劇情，一定係咁樣嘅。所以係咧，睇書睇劇我都係啲咁嘅賤人嚟嘅。 冇辦法啦， 但如果個個都係好似話你咁，佢哋又撲街啦，係咪先？ 嗯。 嗱咁啦，又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啊老例我哋有三個問題，咁但係問過佢嘅咯喎，係咯。 你再問。 好啦，再問。咁你會唔會？ 我介紹咗你 有啲咩想介紹一下咁樣啊？係啦，你自己對翻住 close up 嗰支，係啦，講下你自己。講下你做嘅嘢啊，譬如我有啲咩技能，我可以做到噶。大家喂，想畫啲乜 ？Call me， call me。 我係 S 何 B 啦。咁就啱啱舊年就加入咗香港插畫師協會嘅。咁而家咧就係主力畫一啲好少女嘅插畫啦。咁同埋漫畫方面就會畫一啲同社會有關嘅題目啦。咁最近開始就同一啲化妝品牌子啊，或者時裝啊、女性向嗰方面嘅嘢合作嘅，係啦。 男性嘅可唔可以叫你畫嘅？ 都可以， 即係話少女漫畫，即係我哋細個嗰啲冰冰眼嗰啲係嘛？ 又唔係 嘅，嗰隻眼係咁， 隻眼大過塊面嗰啲係嘛？嗰啲係 alien 嚟嘅係嘛？啊係喎，如果你話一啲時事嘅嘢嗰啲，譬如好似阿邊個嗰啲專畫時事漫畫都有噶嘛 ？Cut 神 嗰啲係咯，咁你但係你唔係走呢條路噶嘛？ 我就會多啲講啲社會議題啊，係 好啦，咁既然係咁咧，有啲乜嘢咧，我哋遲啲都會喺我哋個 page 嗰度咧，帶翻佢嘅資料出嚟啦。咁大家 即係如果無啦啦有觀眾或者想點講買張卡咁樣搞， 或者有 job 你咪可以揾下佢咯。 做咩啫？我要 你要揾嗰陣識畫畫啊？佢話時間， 我名人嚟嘅，我要畫字畫像嘅，咁咪叫佢幫你畫咯。 哦，即係佢就係少女系嘅。佢就係細理商業系嘅，係嘛？ 揾食啫， 揾食啫，犯法啦咁。 唔係我餓死噶嘛，會大佬，咪邊有錢拍嘢啫？ 係咯，我哋真係陰公豬豬嘅真係，唉，啲辛酸嘢真係你自己揾翻啲集數嚟睇啦。 跟住就係、是、係、你會唔會有一個固定嘅男朋友咧？近期 唔係知， 佢又係咁笑啊！ 因為我見到啲女嘉賓都係咁講嘅。 唔係啊，有啲話好餓多嘅。好啦，咁我哋又去到尾啦，咁你會唔會再去我哋嗰個本土旅遊團嗰度玩下咧？仲有啲集數嘅咩可以過嚟玩下咧？除咗畫畫之外，你仲有咩技能咧？炒得一手好餸啊，嗰啲我哋 OK 嘅喎。 炒餸啊，煮嘢啊，譬如煮嘢好惡劣又可以，都係一個即係好好， 都係一個極端嘅，都係一個技能嚟。 即係好惡劣，或者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揾人唱嘢，我哋冇唱啊，或者諸如此類。 緊要啦，你諗到個技能之後，我哋再。叫你 或者原來你可以玩嗰個咩啊？除咗玩滾足溜冰之外，仲可以扯嗰、那個叫咩啊？ 咩零咯？ 咩零咁嘅啫？ 好咧，咁咧，咁啊，同佢咩嗰支大頭？ 呢個大頭。 大家好啊！我哋係本土旅遊團呢個節目，我哋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係，我哋突然間好 speed 咁講嘅。 拜拜， 拜拜。